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垃圾回收。你应该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Java 虚拟机的自动内存管理，将原本需要由开发人员手动回收的内存，交给垃圾回收器来自动回收。不过，既然是自动机制，肯定没法做到像手动回收那般精准高效，而且还会带来不少与垃圾回收实现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两篇我们会深入探索 Java 虚拟机中的垃圾回收器。今天这一篇我们来回顾一下垃圾回收的基础知识。垃圾回收顾名思义，便是将已经分配出去的却不再使用的内存回收回来，以便能够再次分配。在 Java 虚拟机的语境下，垃圾指的是死亡的对象所占据的堆空间。这里便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辨别一个对象是存是亡呢？我们先来讲一种古老的辨别方法——引用计数法。它的做法是为每个对象添加一个引用计数器，用来统计指向该对象的引用个数。一旦某个对象它的引用计数器为零，则说明该对象已经死亡，便可以回收了。它的具体实现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个引用被赋值为某一个对象，那么将该对象的引用计数器加一。如果一个指向某一个对象的引用被赋值为其他值，那么将该对象的引用计数器减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截获所有的引用更新操作，并且相应的增减目标对象的引用计数器。那么除了需要额外的空间来存储计数器以及繁琐的更新操作，引用计数器还有一个重大的漏洞，那便是无法处理循环引用对象。举个例子，假设对象 A 与 B 相互引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引用指向 A 或者 B。在这种情况下，A 和 B 实际上已经死了，但由于他们的引用计数器皆不为零，在引用计数法的心中，这两个对象还活着。因此，这些循环引用对象所占据的空间将不可回收，从而造成了内存泄漏。目前 Java 虚拟机的主流垃圾回收器采用的是可达性分析算法。这个算法的实质是在于将一系列 GC loops 作为初始的存活对象合集，然后从该合集出发，探索所有能够被该合集引用到的对象，并将其加入到该集合中。这个过程我们也称之为标记。最终，未被探索到的对象便是死亡的，是可以回收的。那么，什么是 GC loops 呢？我们可以暂时理解为由堆外指向堆内的引用。一般而言，GC loops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比如说 Java 方法战争中的局部变量，以加载类的静态变量，JNI 里面的 handles 已启动且未停止的那么 Java 线程。可达性分析呢，可以解决引用计数法所不能解决的循环引用问题。举例来说，即便对象 A 和 B 相互引用，只要从 GC loops 出发，无法到达 A 或者 B，那么可达性分析便不会将它们加入存活对象合集之中。虽然可达性分析算法本身很简明，但是在实践中还是有不少其他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说，在多线程环境下，其他线程可能会更新已经访问过的对象的引用，从而造成误报或者漏报。误报并没有什么伤害，Java 虚拟机至多损失了部分垃圾回收的机会，漏报则比较麻烦。因为垃圾回收器可能回收事实上已经仍在被引用的对象内存，那么一旦从原引用访问已经被回收的对象，这很有可能会导致 Java 虚拟机的崩溃。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 Java 虚拟机里，传统的垃圾回收算法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那便是 Stop the World，停止其他非垃圾回收线程的工作，直到完成垃圾回收。这也就造成了垃圾回收所谓的暂停时间。Java 虚拟机中的 Stop the World 是通过安全点机制来实现的。当 Java 虚拟机收到 Stop the World 请求，它便会等待所有的线程都到达安全点，才允许请求这么一个 Stop the World 的线程来进行这么一个独占的工作。那我这里列了一篇博客，它提到了一种比较另类的解释，叫做安全池。一旦垃圾回收线程喊出了安全池，那么其他非垃圾回收线程便会一一停下。当然，安全点的初始目的并不是让其他线程停下，而是找到一个稳定的执行状态。在这个执行状态下， 抓满虚拟机的堆栈不会发生变化。这么一来，垃圾回收器便能够安全地执行可达性分析。举个例子，当抓码程序通过 GNI 来执行本地代码时，如果这段代码不访问抓码对象，调用抓码方法或者返回至原抓码方法，那么抓码虚拟机的堆栈就不会发生改变，也就代表着这段本地代码可以作为同一个安全点，只要不离开这个安全点，抓码虚拟机便能够在垃圾回收同时继续运行这段本地代码。那么由于本地代码需要通过 GNI 的 API 来完成上述三个操作，因此抓码虚拟机仅需要在 API 的入口处进行安全点检测，测试是否有其他线程请求停留在安全点里面，那么便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挂起当前线程。除了执行 GNI 本地代码之外，抓码线程还有其他几种状态，解释执行字节码，执行即时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和线程主设。主设的线程呢，由于处于抓码虚拟机线程调度器的那么一个掌控之下，因此属于安全点。其他几种状态呢，则是运行状态，需要虚拟机保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进入安全点，否则垃圾回收线程可能长期处于等待所有线程进入安全点的状态，从而变相的提高了我们垃圾回收的暂停时间。那么对于解释执行来说，字节码与字节码之间皆可作为安全点。抓码虚拟机采取的做法是，每当有安全点请求时，执行一条字节码便进行一次安全点检测。执行即时编译器生成机器码则比较复杂，由于这段代码直接运行在底层硬件之上，不受抓码虚拟机掌控，因此在生成机器码时，即时编译器需要插入安全点检测，以避免机器码长时间没有安全点检测的情况。 Hotspot 虚拟机的做法是在生成代码的方法出口以及非技术循环的循环回编处插入安全点检测。那么为什么不在每一条机器码或者每一个机器码基本块插入安全点检测呢？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安全点检测本身也有一定的开销，不过 Hotspot 虚拟机已经将机器码中安全点检测简化为一个内存访问操作，那么在有安全点请求的情况下，抓码虚拟机会将安全点检测访问的内存所在的页设置为不可读，并且定义一个 sigfault 处理器来截获因访问该不可读内存而触发 sigfault 的线程，并将它们挂起。第二个呢，是即时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打乱了原本战争上的对象分布状况，那么在进入安全点时，机器码还需要额外提供一些信息来表明哪些寄存器或者当前战争上的哪些内存空间存放着指向对象的引用，以便垃圾回收器能够枚举 GC root。 由于这些信息需要不少空间来存储，因此即时编译器会尽量避免过多的安全点检测。不过不同的即时编译器插入安全点检测的位置也可能不同，以 GRAR 为例，除了上述位置之外，它还会在计数器循环的循环回编处插入安全点检测。其他的虚拟机也可能选取方法入口而非方法出口来插入安全点检测。不管如何，其目的都是在可接受的性能开销以及内存开销之内，避免机器码长时间不进入安全点的情况，间接的减少垃圾回收的暂停时间。那么除了垃圾回收之外，抓码虚拟机其他一些对堆栈内容的一致性有要求的操作也会用到安全点这么一个机制，我会在设计的时候再进行具体的讲解。那么当我们标记完所有的存活对象时，我们便可以进行死亡对象的回收工作了。那么主流的回收方式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呢是清除，即把死亡对象所占据的内存标记为空闲内存，并记录在一个空闲列表之中。当需要新建对象时，内存管理模块便会从该空闲列表之中寻找空闲内存，并划分给新建的对象。清除这种回收方式的原理极其简单，但是它有两个缺点。一是会造成内存碎片，由于抓码虚拟机的堆中对象必须是连续分布的，因此它可能出现总空闲内存足够但是无法分配的极端情况。另一个则是分配效率较低，如果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那我们便可以通过指针的加法来做分配，而对于空闲列表 专门虚拟机则需要逐个访问列表中的项，来查找能够放入新建对象的空闲内存。第二种回收方法呢是压缩，即把存活的对象聚集在内存区域的起始位置，从而留下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这种做法能够解决内存碎片化的问题，但代价是压缩算法的性能开销。第三种则是复制，即把内存区域分为两等分，分别用两个指针 from 和 to 来维护，并且只是用 from 指针指向的内存区域来分配内存。那么当发生垃圾回收时，便把存活的对象复制到 to 指针指向的内存区域中，并且交换 from 指针和 to 指针的内容。复制这种回收方式同样能够解决内存碎片化的问题，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堆空间的使用效率极其低下。当然现代的垃圾回收器往往会综合上述几种回收方式，综合它们优点同时规避它们的缺点。那么在下一篇中我们会详细介绍 Java 虚拟机中垃圾回收算法的具体实现。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垃圾回收的一些基础知识。 Java 虚拟机中的垃圾回收器，它采用的是可达性分析来探索所有存活的对象，它从一系列的 GC root 出发，边标记边探索所有被引用的对象。那么为了防止在标记过程中堆栈的状态发生变化， Java 虚拟机采用安全点这么一个机制来实现 stop the world 的操作，暂停其他非垃圾回收线程。回收死亡对象内存共有三种方式，分别为会造成内存碎片的清除、性能开销比较大的压缩，以及堆使用效率较低的复制。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体验一下无安全点检测的技术循环所带来的长暂停。你可以分别测单独跑副方法或者 bug 方法的时间，然后与合起来跑副方法以及 bug